玉品射马十月部分威水战绩。 所以呢场咧就一拖三四九十，三四重彩咧一三四九十互穿啊。 咁所以咧教住呢场嘅心水咧。就是一號的鐵木兒第六場就做膽就搭五號的和氣生財，六號的實力飛驅，九號的時時亨通，同埋十號的富高八斗。咁三四重彩咧就一五六九十，就五隻穿雲。咁三四重賽咧，即係可以攞只一號嘅大眾開心啦。咁啊，即係複式馬蛋啦，就一拖四九十。所以第六場啊，教主嘅心水咧，就攞只三號嘅精準快車做膽，就搭五號嘅安城，八號嘅疾風明區，十一號嘅威力飛馳，同埋十二嘅佳運來。呢一場第九場咧，教主嘅心水就攞只九號嘅戀在你心做膽咧，就拖三號嘅同樂日，四號嘅發財寶，六號嘅威威心得，同埋七號嘅平開掌聲。咁啊，三四重彩就三四六七九，就五隻馬穿雲啦。咁就三四重彩咧，就二四六七九，就五隻穿雲。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下个月的玉品射马已经开卖，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，记住早买早享受啊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二节， 嗱，其实就系琴日嗰个股市咧，即系特别美国嗰个标准普尔咧，就跌咗3.5%。咁有啲人就系即系对呢、這个 Donald Trump 嘅选情有影响嘅啦。我哋头先就讲第一样啦，方文条。他咧就最新呢啲，即比較有公信力或者可靠性強啲嘅嗰啲民意調查，綜合嚟講咧，就發現咧八個搖擺州咧，即係嗰個差距拉得好近嘅嚇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照睇民調係嘛，咁你Donald Trump 唔係冇機會翻盤嘅啦。呢、這個我只係根據數據咁去話俾大家聽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就唔代表即係佢係一定會贏啊嚇。咁但係即係呢個同之前。即係早輪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民意調查，即係一年到跑到10%、12%嗰全國性個支持度，咁呢個就真係爭好遠啦，係咪？咁咧仲有一個禮拜都唔夠咧，咁嗱，其實有啲數據就咁樣嘅啊。美國股市咧，佢係一個指標嚟嘅啊。咁嗱，即係呢個指標先講就係話，好似 Donald Trump 啲人投佢嘅咧排街啊，或者即係有啲。即係對呢個股市好重視嘅人咧，佢會支持佢嘅喎，你明唔明啊？因為你嗰、那個佢話係社會主義，要呢啲佢加税咁啊，可能要係嘛？咁啊，即係可能影響個股市唔理啦。但係 Donald Trump 當選係對個股市有利嘅啊，即係嗰啲投資者會咁樣睇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標準普爾呢一個即係喺個選舉倒數之前係嘛？咁啊，竟然咧～就跌咗 3.5%， 即係好錯。咁啊，對於而家執政嘅呢個共和黨咧，就即係係比較即係不利嘅，呢個好明顯嘅。嗱，你睇翻數據咧，1928年以來咧，即係有23次大選，裏邊咧有20次咧，呢個標準普爾嘅指數喺即係話選舉前嗰3個月表現係準確預示咗個選舉結果。 哦。 希拉里上一次都是的、 哦、 你就是跌了嘛、哦、他就说你是執政黨、哦、是吧、這個、所以、就是、這個是 嗰、那個美股喺個選前三個月上漲，係嘛？咁、那個執政黨就贏。喺個選前咁第三個月嗰、那個股市跌咧，咁咧呢個執政黨就能捱負啦。呢、這個係以前嘅數據，由1928年到而家有23次選舉，有20次係咁嘅。 嗯， 係嘛？咁即係講數據啫，咁又唔係一定嘅，唔係一定嘅，係咁即係等於而家有啲人預測，屌有個賣餅嘅，次次都話佢做嗰啲餅，做邊個公仔，做邊個嘢咁樣，次次都好準嘅，一樣嘅問題。香港都好多嗰啲，屌你乜乜乜嘢嚟嘅，啲同乜邊個都可能有咁問題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你睇到喺28號嗰日咧，即係後日咧，即係收市呢個標準普爾跌咗3.5%。咁係呢半年以來單日跌幅最高嘅啦，我唔知嗰啲財經專家有冇講呢個問題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個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即係風向標嚟嘅，咁唔啱聽冇撚聽，快啲走啊 ！OK， 明。而家美國選舉搞到咧，台灣、香港。屌你都又再一次撕裂，係咪？喂，人哋嘅選舉咁係咪？同你冇嚟拉更，你話唔係㗎，有拉更㗎。屌台灣話賣多啲軍火俾佢，係咪？咁啊，話台獨嘅機會比較高啲，屌咁啊，香港唔通港獨嘅機會高啲咩？屌你，乜港獨根本就係偽命題，你都喺度拉人，屌你乜拉個19歲講到好似係港獨頭子咁滯，屌你真係慘啊，真係！你話呢個鍾漢林佢好啦，佢可能有呢種主張或者用呢種睇法，係咪希望香港可以獨立？但係佢個論述啦，或者佢組織能力啊，係咪告咗你違反呢個國安法20条、21条？唔係，屌你佢又要資助，係咪要組織，又要煽動？屌你咪呢啲講出嚟都俾全世界笑啦，係咪啊？係咪一個19歲嘅中學生，哇！就可以屌你咩？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喎，跟住而家唔撚俾佢擔保喎，坐撚到佢真係怎為止喎？即係你話，即係呢個世界係咪？你共產黨咧偉大噶嘛，大佬係咪？9000万黨員係咪？乜撚嘢黨嚟㗎？呢啲係咪？佢咁樣去屌你咩？糟質條僆仔係咪？喂，歷史上中國歷史上都未知有也喎，大佬你見過咩？ 從來未有，從來未有。 最撚獨裁嘅專制帝王統治，你都唔會搞個學生啦，係咪啊？你咪將佢殺撚咗佢啦！如果佢出言不順，係咪？你唔會俾條咁嘅罪佢咁啊，大佬啊，係咪？屌你啊！咩真係，一好啦，好笑真係，一諗起一講面就我都離題係嘛？仲要正式告佢喎，屌你乜分裂國家喎？你諗下啦，真係呢個人點樣分裂國家咧？請問？最好笑啲五毛喺我哋嗰啲屌你老母留言度講我犯法咩？冇分年紀大年紀細嘅咁犯乜嘢嘢法啊？呢個條根本就係屌你老母政治迫害嘅法例嚟噶嘛？即係你基本上就要屠戮我哋下一代，係咪？你要消滅香港嘅下一代，以你林鄭月娥為首，所以我而家話俾大家聽，你林鄭月娥3司13股加埋屌你老母啲16个。非官守立法呢、這個行政會議成員係嘛？全部都係賣港賊，我話俾你聽啊！屌你老母，第日一定要同你算賬嘅，係咪啊？唔係大家鬥長命嘅啫嘛，冇所謂㗎，係咪啊？你一定唔撚會長命過鍾漢林㗎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好離譜，係咁樣都告得嘅，可落可落係嘛？有咩行動啊？佢你睇翻個法例本身，喂有。具體的行為嗰個好重要嘅大佬，你明唔明啊？煽動佢影響力喺邊度啊？大佬啊，而家係係咪？即係等於你將塊鐵運撚住，等到審為止，係咪？又係好離譜嘅咩？街站喺度鳩噏啫嘛，佢係佢真係發夢都諗唔到，啲鳩噏從鳩噏會出事，係咪？咁佢而家好啊！佢屌你咩唔撚使選擇就做英雄啫嘛！我唔撚驚死噶，我死完我都係咁噶啦，幾撚威啊？係咪先？係嘛？屌你有選舉佢贏撚更加定高票啊！屌你諗你夠膽唔撚使諗添啊？搞唔通我話俾你聽，會出嚟啊！要假喂你唔好理話佢自覺或不自覺，佢就係真係做撚咗英雄。做英雄嘅原因就係你極權去迫害佢啊嘛，係咪啊？然後你啲所為屌你乜係完全唔合邏輯噶嘛？ 係嘛？係違反人性、違反常理噶嘛？喺你中國大陸入邊，我你諗下，你嗰十幾億人係可以俾你咁樣控制，但係香港過去百幾年唔係咁樣俾人控制噶嘛？香港大學屌你諗下，你升起要一個紅旗噶嘛？點啫？係嘛？你係收唔到啲人心噶嘛？你知唔知我呢間大學嘅大學排行員，你乜急劇下降？啊？睇下先。